功勋国家合唱团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庆祝阅兵式参加者16号在平壤隆重举行祝贺演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同阅兵式参加者一起观看了演出。由黄炳瑞同志、李明秀同志、朴永植同志和李英吉同志等朝鲜人民军指挥成员一同观看了演出。功勋国家合唱团的创作家和艺术人员为祝贺演出推出了他们圆满创作的一首首显示主体朝鲜强大和不可战胜的威力，一直高响在革命征途上的胜利的大建军歌，对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全民赞歌。有男声合唱，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将军在一起混声重唱与男声合唱《朝鲜劳动党向你致以光荣》，男声合唱祝愿最高司令官同志身体健康和男声独唱《士兵在将军身边》等节目搬上了舞台。表演者慷慨激昂地讴歌了我国军民世世代代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做主体的永恒太阳，在两位伟大领袖的祝福下，开创白头山大国一大繁荣期的无限光荣。每一首歌曲颂扬了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一生坚持视察革命的最前方，领导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保卫战一直取得胜利，在这块疆土上建立一心团结的政治思想强国、世界建设强国与核强国的丰功伟绩，从而深深地扣动了观众的心弦。男声重唱与男声合唱，我们的枪杆上就有和平，男声合唱、革命武装力量、一心拥护元帅领导等节目，很好地反映白头山革命强军要在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下，以自主的和连声显示最强大的国力，坚决保证太阳朝鲜永远繁荣富强的辉煌未来的信念和意志，来把演出推向了高潮。演出结束后，全体表演者和阅兵式参加者向金正恩同志热情地放声高呼了万岁。金正恩同志向他们挥手还礼，祝贺演出成功。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表示期待和坚信，阅兵式参加者将继承用枪杆子开创并前进的朝鲜革命百战百胜的历史和传统，来用白头山枪杆子坚决拥护太阳的事业，在社会主义保卫战和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中圆满完成革命武装力量的使命和本分。